不出花花的世界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，你的那一句誓约来得轻描又淡写，却又换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。春去尽千花，秋来水中月，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。花开花时节，月落月圆缺，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。Yeah.